症候护士多一份理解和支持。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所推荐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呢是托起肺出血早产儿，生命与时间赛跑。文章到底都说了哪些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出生的生命让人联想到的总是充满生机的活力和饱含希望的喜悦，可是有这样一些特殊的新生命，当他们一旦离开母体，需要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他们羸弱的躯体因为一些原因无法支撑生命。此时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生命支持，新生儿的人生旅程就可能结束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家庭对新生命诞生所有的期盼、幸福和憧憬，转瞬间化为遗憾、悲哀和创痛。这就是我们这样一群工作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护士每天都有可能面对的人生悲剧。2011年4月26号上午9点28分，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和护士刚刚开始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他们面对的是每年超过10000的出生婴儿，要负责新生儿所有病理情况的观察和处理，而新生儿的病情变化往往相当隐匿，要求医护人员必须具有很高的责任心和专业技能。责任护士刘丽萍刚刚结束常规巡视，正准备进行基础护理，突然发现一个早产儿从一侧小鼻孔里溢出了暗红色的液体。糟了，他小声嘟囔了一句，马上跑出病房，叫来正在监护室处理患儿的值班医生朱杰。朱医生来到病床，打开培育箱的挡板，看了一眼心电监护的屏幕显示，轻轻地托起孩子的身体，将听诊器、小小的听筒放在孩子的胸壁上，边听诊边对护士说，马上通知二线医生和李主任，高度怀疑肺出血，准备气管插管、呼吸机，通知放射科马上查动脉血气。新生儿肺出血是新生儿时期的一种严重综合症，早产儿低出生体重的发病率比较高，大多存在比较严重的原发病，是新生儿死亡的重要病因之一。文献报道的死亡率高达80%到96%，早期诊断困难，一旦新生儿出现口鼻涌血时已属晚期，抢救成活可能性甚微。每个新生儿科的医生面对如此的情况，都知道将要发生的会是一场恶战。一分钟，二线医生徐平副主任医师就到了，护士长肖桂华到了，两分钟，科主任李英到了。此时孩子的双侧鼻孔都不断的有鲜血涌出，面色出现紫浅，呼吸频率明显加快，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监护屏幕上的血氧饱和度已经从90%逐渐降到了80%，在场的每个人面目表情都和心情一样紧张。谁都知道这个早产儿刚刚历经艰险，度过了生命最危险的最初几天，呼吸窘迫综合症、完全静脉营养和严重的败血症，现在孩子全家已经满心欢喜的随时准备迎接新生命出院回家，此时出现如此危重的病情变化，无论如何无法接受。李英主任沉着的指挥着抢救，作为一个有着近20年临床经验的儿科医生，作为一个科的主任，他知道这种情况下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的不仅是孩子的安危、医护人员的期待，还有患儿家庭的悲喜。他站在孩子的旁边，一边快速的查体，一边冷静的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朱姐，马上电话通知家长来医院，做好抢救记录。徐平啊，负责安排用药，家长来到之后交代病情，下病危通知。刘丽萍配合徐平医生，肖桂华配合我进行气管插管。说着他已经用喉镜将患儿的口腔打开了，因为肺出血常常是累积2个肺段以上的出血，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机械通气，患儿将无法维持生命。可是由于口咽部存在大量不断外涌的鲜血，关键的气管插管是相当困难的，而如果气管插管失败，那么其他抢救措施无从谈起，因此李主任决定 亲自进行操作。主任，气血结果出来了，呼吸机管路连接完毕。护士长肖桂华报告。李主任扫了一眼气血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的，严重的低氧血症。正常新生儿氧分压在50以上，现在显示的只有21。监护屏幕上的血氧饱和度已经降到了60%，心率也随之下降，患儿已经出现了继发呼吸抑制。可是此时暴露在李主任视野中是不断涌出的鲜血和无法辨别的解剖结构，负压吸引，再暴露，寻找生门，插管，再出血，再次负压吸引，再寻找，再插管，重复两次不成功。孩子的心率继续下降，到了每分钟60次。新生儿正常心率应该在每分钟120次以上，并有频繁的呼吸暂停，口腔、鼻腔不断的涌出鲜血。李主任轻轻的抽出喉镜，马上静脉推肾上腺素，复苏囊加氧给氧，下胃管持续胃肠减压。一二三，一二三，大家无声的执行着。孩子的血氧饱和度逐渐上升到80%，心率也逐渐上升到每分钟100次。再插管。李主任再次用喉镜打开了孩子的口腔，汗水浸透了他的手术帽，流进他的眼睛里。护士长用纱布帮他擦了擦眼睛，握紧导管的手稳稳的把气管插管置入了孩子的生门。好，固定气管插管，复苏囊加压给氧，听诊，气管内注入肾上腺素。一条条医嘱被有条不紊的执行着，徐平医生指挥着责任护士，已经开放两条静脉通路给药。孩子的气道出血明显减少，面色逐渐红润，监护仪的屏幕上血氧饱和度已经升至90%，心率平稳的波动在每分钟130次左右。徐平医生突然说，主任，孩子的家长到了，我已经交代了病情，下了病危通知。好吧，我先跟孩子的家长谈一下，先让放射科拍创伤胸片吧。就在李主任走出监护室的时候，发生了让大家震惊的一幕。孩子的父亲不顾阻拦的冲进了病房，跑到李主任面前，扑通一声双膝跪地，瞪着有一些失神的双眼，不停地说，主任，您一定要把孩子救过来呀，我和他妈都已经30多岁了，他妈怀胎太不容易了，从孩子在产科保胎到出生，我们受的刺激太多了，好几次我们几乎都不抱希望了，这几天家里好不容易有点希望，求求您了。李主任赶紧扶起家长，摘掉口罩，说，孩子刚刚上了呼吸机，生命体征啊暂时平稳了，不过病情还相当严重，你要有心理准备，快起来吧，到病房外边等，随时等我们通知。家长站起身，透过玻璃窗恋恋不舍的看了一眼抢救台上身上连着监护探头，嘴里插着气管插管的小生命，一步一回头的走出了病房。主任，胸片洗出来了，几乎白肺，这是肺出血最严重的表现。徐平医生报告说，我看一下胸片和抢救用药记录，马上抽血查血常规，凝血四项，生化，半小时之后啊复查动脉血气。一小时之后，孩子的肺出血完全止住了，动脉血气的结果明显好转。一个星期之后，患儿成功拔掉了气管插管，撤下了呼吸机，两周之后治愈出院。一个月之后，孩子的父亲和爷爷奶奶抱着白白胖胖红润可爱的孩子来到李主任的专家门诊，妈妈跨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李妈妈，我带孩子来看您了，孩子的小性命多亏了您，我们全家感谢您。这一刻的欣慰是每一个有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工作经历的人都曾经有过的体会。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 今天节目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第二炮兵总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呢叫做病情罕见，一小时奋力抢救。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说了些什么。躺在第二炮兵总医院急诊抢救室的46岁张先生一睁开眼，满眼泪水，用不太清晰的声音连续道谢： 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你们，谢谢。 而就在一个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位命悬一线的重症患者。幸运的是，经过奋力抢救，终于死里逃生，医护人员一直紧绷的神经也总算松了下来。这位罕见而特殊的病患抢救成功，不仅使医护人员有了一种极大的成就感，最大的收获是积累了一次宝贵的抢救经验。7月15号13点，忙碌了一上午的急诊科医生护士们正准备吃午饭，一辆120急救车拉着警笛向急诊科疾驶而来。快来病人了，急诊大厅分诊台护士姚婷婷立即放下手中的饭盒，冲向了门口，协助120大夫把病人推进抢救室。患者看上去神志模糊，面色暗紫，呼吸急促，鼻翼煽动，眼球略凸，处于昏迷，生命呢是危在旦夕。内科值班医生高立顺立即带上听诊器，来让我看看，快速检查了患者的心肺情况。为了排除外科情况，高博士急着对旁边的护士说：快叫外科值班医生，患者的情况怎么样？30秒之后，吕医生快步冲进了抢救室。体型比较肥胖，脉搏每分钟114，呼吸每分钟25次，心摇远，氯气心率每分钟110次，两肺可闻及干湿性罗音，腹部膨隆，全腹没明显压痛，叩诊有移动性浊音，成明音减弱。吕医生和高博士一边大声念，旁边的护士一边忙着记录。快看，当掀开盖在患者下身的单子，大家都惊呆了。两条大腿根粗的像水桶一样，连内裤都无法穿上了，肿胀的呀就像过度充了气的气球一样，轻轻一碰似乎就要爆炸了。足趾因高度水肿无法动弹，就像五个圆球安在了极度高涨的足背上，足背动脉触及不到，下肢皮肤湿冷，循环极差，太罕见了，救治的难度无法预料啊。通过查体发现患者病史比较长，病情极为复杂，大家的心砰砰直跳，神情显得十分凝重。患者没有家属陪护，护士任小婷立即跑到挂号室办理了挂号手续，并与患者所在单位的领导取得了联系，告诉他迅速赶到医院。鉴于患者罕见的症状表现，必须进一步详细检查，以尽快明确诊断，给予对症治疗。下午的1点15分，急诊科甘乐文主任、王俊彦护士长接到电话之后，都气喘吁吁的赶到抢救室。快说说患者情况。值班医生和护士一边汇报患者病情，一边忙着为患者吸氧、心电监测、建立静脉通路以及抽血检查，紧接着进行了 B 超和胸片检查。 B 超显示肝硬化、腹水、皮大、双下肢血管未见异常。由于患者无法站立，通过平卧位胸片显示两肺纹理增粗。经过检验科先进设备的快速检验和认真分析，15分钟之后，各项检查结果陆续出来了，多项指标异常，大家感到十分的吃惊，一个人竟然有这么多的问题，病情的危重情况可想而知。甘乐文主任同急诊科吴江副主任、王正元副主任及值班医生经过一番讨论和分析，并结合各项检查结果，初步诊断为：一、双肺肺炎、一型呼吸衰竭；二、代谢性碱中毒、代谢性酸中毒合并呼吸性碱中毒；三、慢性乙型活动性肝炎、肝硬化；四、门脉高压；五、肝肺综合症；六、肝肾综合症；七、继发性贫血；八、低蛋白血症；九、低钠血症。血压更低了，心率也很不正常。患者危重的病情不给医护人员丝毫的喘息之机，当务之急是抗感染和纠正酸中毒。在甘乐文主任的现场指挥之下， 医护人员认真处置，精心操作。由于患者的病情涉及多个科室，仅靠急诊力量是有限的，需要请呼吸科、消化科、普外科联合会诊，以进一步明确诊断，确定治疗方案。甘主任赶紧焦急的吩咐，快通知呼吸、消化、普外三个科室的大夫紧急会诊，并向医院总值班报告。护士任小婷挨个打了电话联系。13:30，消化内科的甜甜医生、呼吸内科的刘永飞医生、普外科的谢瑜副主任医师和医院总值班员都急匆匆地赶到了急诊抢救室。三位大夫迅速瞧了瞧肿胀的下肢，听了听心率，测了测脉搏，看了看检查结果，然后进行了认真分析，一致认为患者目前无外科手术指征，首先应该采取内科抗炎，改善缺氧状况，纠正低蛋白血症，保肝护肾，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利尿等治疗。医院的总值班员对甘主任说，按照会诊意见迅速进行处置，一刻也不能耽误，时间就是生命，病情就是命令，各种处置和技能操作迅速展开，现场井然有序，忙而不乱。凭借丰富的抢救经验和娴熟的操作技能，患者的眼睛慢慢睁开了，脸色逐渐好了起来，呼吸正常了，大腿的肿胀也开始消退了，抢救室里传出了欣喜的笑声，我们终于打赢了这一仗。14点，患者病情基本平稳，医院医疗总值班协调收住院进一步治疗。这时候急诊科的医护人员跑到卫生间洗了把冷水脸，然后仰头喝了一大杯水，身上的汗水才慢慢熄灭了。张先生的病情为何如此严重和罕见呢？为何命悬一线才来医院就诊？他又是怎么来到医院的呢？后来通过追问患者病史才知道，他是外地人，独自一个人在北京打工。其实呢，患乙肝已经长达20年之久了，患肝硬化也有7年，但是从来没有去医院定期检查和接受正规治疗。因为他从小学小语种，精通德语，为了谋生赚钱，生活更加幸福，这位先生呢，在北京的一家旅游公司做兼职，以翻译的身份一年四季率领外国游客四处观光旅游，不顾一切的扑在工作上，作息时间和饮食很不规律，身体呢就像一台机器，长时间在高速运转，始终没有好好休息，使原本就很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病情无疑一天天的严重。这一天呢，他带领德国游客游览长城，在徒步攀登的过程当中，因为积劳成疾，出现了体力不支、头晕、憋气、昏厥。于是呢，人家德国游客呀，迅速把他抬到了山下，并且紧急拨打了120求助电话。最后呢，被送到了解放军二炮总医院急诊科。如果没有外国友人的伸手相助，没有及时得到120的护送，没有急诊科医生的紧急抢救，张先生就在长城倒下了，就会献出宝贵的生命。这个特殊的病例为我们又敲响了一次警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二炮总医院急诊科的甘乐文主任在此也提醒大家，这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无从谈起。人的工作和生活要节制，要做到劳逸结合，不要透支健康，更要珍爱好自己的生命。总之呢，要注意以下4点，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向您强调一下。第一呢，就是每年至少要到医院进行1到2次的全面健康体检，做到啊疾病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第二呢，就是如果感到身体有任何不适，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如实、全面、详细的向医生陈述自己的病情，使医生有重点、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进行检查和治疗，以赢得宝贵的救治时间，避免造成小病变大病、轻病变重病、可治变成不可治。第三呢，是自己啊患有慢性疾病，要按照疾病的规律去注意，不能挑战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工作呀不能太劳累，要防止受凉感冒，按时服药，以免引起疾病的加重。最后呢，还得提醒您，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自己适合的工作，尽量啊避免长期从事野外工作。